次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嘉宾有冥想心灵治疗导师李影晴。 冲凉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呢特别多灵感的。 是啊，有人跟我说我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是冲。 可能是。就是因为呢当你在那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的触觉或者去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那种直觉呢是会更加准。 星期一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星期五晚的敏感时刻，我想问一问彭晴第一个问题先。 什 么事？觉不觉得今天呢多了很多人在条街？ 今天多了很多人在条街吗？你什么意思啊？ 因为是啦，我为什么这么 说呢？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今天呢正正我有少少的工作在身，那我就在尖沙咀回来公司的。我在尖沙咀的时候我已经发现很多人人头满满，似呢就是平时我们那些礼拜六日的 feel 啊。但今天是礼拜五而已嘛。我回来的时候大概八点钟到啦。好啦，跟住我就上了架的士，直接回来的时候。跟住的士司机反而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又说，哇，小姐你觉得今天好多人啊。哦，是啊。跟住之后知道，哇，啲人多到你知边度最多人啊？因为佢可能左兜右兜咧，佢最多人嘅地方就系酒吧附近， 酒吧附近 嗰条街 系 系啦。跟住之后 酒吧都唔开，系啊， 系跟住就唔知有人买嘢饮，企喺度饮啊。咁跟住之后我就心谂，诶、哎，真系唔通大家喝咗好耐，无论系口渴想饮嘢啊，定系喝住去识交友啊，识朋友啊，系哇，系咪真系咁口渴啊？ 不过我谂我哋可能都真系我就调翻转咁样谂嘅。我就觉得是珍惜能够可以再行咁多街的时候。今日都几大件事的，咁今日有留意啲确诊个案啦、 啊。 今日有成六十几宗啦、 啊、 都系同个 gym 有关，头先听新闻报道，今日成日听新闻报道、都有讲到呢一件事啦。咁啊琴日即係凌晨都已经话啦、做 gym 一定要戴口罩啦。咁啊今日所有话即係建议啲健身教练咁啦都要去强制检测啦。咁行到嚟呢一步，咁会唔会、又再收紧下其他嗰啲嘅即係限聚措施呢、又或者係啦其他啲行业啊处所或者我哋啊而家今晚都仲有机会打下波啊係啊去食下饭啊咁样。係啦，唔知又会唔会收紧呢？所以我諗系咪大家趁住呢啲时候把握可能嘅最后机会啊，真係有少少怯怯地嘅。 係呀，呢个正正呢都系的士司机其中一个同我倾嘅话题。跟住佢就话今日先爆咁多钟大家就已经出晒嚟，仲要去饮嘢，阵间会唔会迟啲我哋又少好似之前咁㗎，即系都有讲呢样嘢，个个都开始倾緊。 即系今日啦，係啦，我喺 office 嘅时候呢都已经有啲同事喺度讲，係啦，今晚都系要出嚟食下饭先，都唔知有冇机会。你諗下我哋好似好好咁珍惜紧如大家可以擁有的空間咁啊， 係啊，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如果唔係咧，遲啲真係咧，可能變成好似與世隔絕咁滯咧，即係每一樣嘢你真係用電話或者用個 mon 啊，先至可以去同人與人溝通。 我今日晏晝嘅時候咧，咁啊去咗一間酒家嗰度即係食飯啦，個老闆都講，佢自己都好擔心嘅，其實都係，因為佢話佢冇開咗門應該個幾月啦，咁全部啲同事冚冷都冇開工啦，係咪？咁所以而家疫情翻嚟好擔心啦，咁一邊喺度呻到。樹葉都落啦，咁然之後佢就講一樣嘢俾我聽，因為而家有啲新措施咧，喺啲酒家酒樓嗰度要有執透專員啦，咁跟住一啲排氣口，即係排風口咧，即係每一個鐘頭要換氣幾多次啦。如果做唔到咧，就要買一啲UV 燈係啦，咁希望可以即係去過濾殺菌消毒。咁但係佢話嗰啲 UV 燈其實係好貴咯，每一個風口要擺一支嘅話，嗰度位數唔少噶，咁啊一架機都要成幾千蚊嘅。咁仲有咧就係你要揾啲師傅揾啲專業嘅。 嘅合資格人士上嚟睇一睇咧，嗰度又使10,000+啊咁。咁你諗下，大集團都可能仲圍到本啦，係咪先？咁啊，可能財力相對比較雄厚少少，即係嗰啲中小型嘅餐廳有一間兩間或者即係少少細細咁嘅地方，你話嗰啲老闆點捱啊？ 係啊，咁啊呢一個咧，我都好想講，我都完全感受到，因為話説咧，咁啊呢排大家咪成日都會去郊區嘅，諗住可以吸下新鮮空氣啦。而我咧自己都選擇咧，哇，不如如果有時間嘅話，不如試下去一啲靜少少嘅齋鋪嗰度食齋啦。因為有啲郊區粉咧，有啲郊區係喺係 好正喎， 好正噶嘛。 係啊， 咁跟住之後我就諗住去啦。好彩我去之前打電話去。问佢有冇开工，或者我以为收几点， 唔、开门。 跟住结果咧，佢新年前啊，佢就话唔开，佢就哎呀我哋冇开啊咁讲。咁跟住之后我哋话咁几时啊？咁可能新年嘅时候我就睇到佢应该开咗几日、到而家再打电话去嘅时候，佢又系冇开。即系呢啲其实都心痛噶，即系你谂下，我谂佢哋自己都冇谂过，佢哋只系可能做一啲唔系太多嘅生意啦，都搞到而家咁样。 系啊，咁所以我谂我哋都继续系啦，慢慢。观察呢个疫情嘅发展咯，我谂都系谨慎啲啦，继续都系啦，做好自己嗰啲防疫措施啊，好沉噶啦，其实都日日好似都要提醒大家。不过尤其是今日见到都咁多个案咧，咁都希望再次系啦，不厌其烦咁，即系趁住今晚我哋喺节目当中有彭晴有我咧，喺敏感时刻里边咧，都继续要提醒你嘅。 除咗呢个之外咧，都好想讲咧，如果唔系迟啲真系头先我哋话斋啦，即系你完全之后咧，你想识朋友啊，见朋友啊。个机会更加比而家更加难， 唔紧要啊！而家咁多交友 app， 好似话啲交友 app 爆，好多人用啊，其实 系我之前都有做过少少嘅调查，都有讲嘅，话而家反而有一个叫做上网识人啊，同埋上网约会嘅新制度，系啦。咁但系好想讲咧，即系可能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上网都系真系一个几好嘅识朋友嘅渠道 啊。 咁啊，真系尝试下啦。咁啊，结果有好多朋友咧，即系原来好多单身嘅人，一上到网，真系知道佢龙与凤，知道佢点解会咁单身，单身咗咁耐嘅原因系啲乜嘢，全部都即刻可以分分钟喺个 app 度见到晒。话说咧，就有一个咧34岁香港嘅女仔嚟嘅。 34岁 ，OK， 都好后生 啦。但系咧，我都绝对明嘅，系啦。到30岁之后咧，都想用尽唔同嘅方法，咁就去识朋友啦。但系其实我成日觉得咧，由30岁开始，逐年咧，你应该要减低自己嘅条件嘅，即系识朋友嘅条件， 系识异性嘅条件， 系啦，因为 识伴侣嘅条件， 系啦，因为你嘅 quota 一年会比一年少啊。 你系咁样深信嘅， 我真系咁谂， 即系你觉得自己唔可以增强自己嘅能力嘅， 可以，但系其实就算点样增强自己能力， 因为你知你几多岁。即刻彈開， 即係反而有好多嘢，你只能夠就算增強自己能力，只係將自己嘅戰鬥力慢慢降低，唔係直線降低咯。我覺得咁好啦，點解咁我講咧？呢34岁嘅呢個嘅女仔啊，單身女子，佢就自稱自己咧就係大型企業入面做嘢嘅。咁咧因為一個因為個 app 咧就要交好多嗰啲寫咗嗰啲列出，哇！你想識啲咩人啊？有啲咩要求啊？咁啊，等人哋都可以知道你想要啲咩而走去聯絡你啊嘛。咁啊，費事好似陣間就真係飛來猛咁周圍飛咁，你每次摸親都錯摸，唔係幾好啦。咁佢寫咗之後咧，哇！一紮 list 喎。咁呢一扎 list 入面咧，係有啲係真係好過分嘅，有啲就我都覺得 OK 嘅。咁我逐一逐一講，睇下彭晴睇下會覺得點啦。就暫時講嗰兩個先啦。 係 第一個就係借住推銷啊、保險啊，或者揾援交啊，或者一夜情啊等等。 係 呢、這個我都覺得正常嘅。 係 有一啲即係朋友們，佢真係做交友 app 係真係認真想識朋友噶嘛。 係 第二個佢話。吸烟嘅人请勿骚扰，食烟嘅就死乜乜咁样。 系， 我觉得人哋食烟，喂，你唔好理人哋咯。 哦，唔系，咁如果有啲人真系唔中意人哋食烟嘅，咁佢都讲明清楚， 系， 其实又冇坏。 但系系啊，你可以讲明，但系你后面唔需要加一啲嘴咒嘅说话咯。系啊， 仲有啲咩条件？我哋一阵间可以慢慢同大家都一齐讲下算唔算系真系好辣嘅条件咧？34岁系嘛？ 嗯， 就算系唔使闹人都系啱嘅，都证明佢系一个都唔可能都唔系一个容易相处嘅女仔嘅。 系啊，又或者咧，其实呢啲根本上就礼貌关系，俾人知道你人格系点添啊？ 嗯，系咪所以咁系单身咧吓？ 单身的一个，如单身应该好好一起过，朋友一一出过。情侣有那对真正是快乐，如果今天抛不开的只得工作，仍开开心心的工作。 谁不惜单身的感觉，如寂寞就是错。就算当上天后，但想得到一个伴我走到天后，食晚饭着新装。就算可以不见，但得一相见，但我可以依傍如若你这刻想跌倒。男友说走了，喊便喊出来。男友说分了，你别太悲哀。自信丧失了，相信你可爱，然后该放开都放开，或者不需恋过，如单身应该好好一起过，如一枝花高贵，玫瑰要凑够一扎越美丽。男的生死恋恋得多么的悲错，头生生死死多么错，如单身应该相依相亲一起过，无人就算当上天后，但想得到一个伴我走过天后，乐趣话说天过。就算恋爱轰烈，但交不出共活，有恋爱包袱陪着你庆祝自由多。男友说走了，喊便喊出来。男友说分了，你别太悲哀。自信丧失了，相信你可爱，然后该放开都放开。男友已走了，似没有将来，全世界都说欠伴侣悲哀，而我更相信单身也可爱，能换骨也识得脱胎。 两位天后啊，妹姐加上郑秀文的 《单身女人》。剛才呢同行程讲咗呢个34岁嘅单身港女啊，咁佢就有暂时两个嘅条件，咁一个我哋觉得合理啦，第二个开始就已经觉得有少少嘢啦， 之后态度啫， 係啦，之后仲 mean 啊， 做咩事啊， 之后佢就话啦，做朋友嘅话都要大学学历啊，如果唔係啊我同啲文盲沟通唔到啊，係啦，哇你听到呢、這个 佢一定好高学历喎、 啊、係啊，因为佢话佢自己一个大型企业度做 喎、啊。 好啦，跟住之后啦，明明佢自己34岁嘛，佢竟然走去讲40岁以上嘅请过主啦，我唔鍾意同大叔一齐㗎。 哦，鍾意小鲜肉或者年纪差唔多嘅。 係啦，但係其实40岁都係差你6年啫。有几大叔啊，如果人哋大叔你都阿嬸嚟㗎咋。 哇， 係。係啦，即係我觉得要面返啊。 要面返先得。 因为我已经过34岁，我觉得点咁样讲。 即係你觉得佢好过分。 係啊，跟住之后呢，咁当然仲有一啲歧视少少㗎啦，即係譬如外籍人士啊。哦 要外籍人士定唔要啊？ 唔要，系啦，某啲啊，当然梗系某啲嘅外籍人士啦。跟住之后就女人啊，咁啊， 我都明嘅，因为佢想搵异性啊嘛。跟住离过婚嘅人对唔住，冇兴趣同你做朋友咁讲。咁跟住佢亦都有讲话，我自己 白 系，佢话本人咧就真系以貌取人嘅，外卖协会会员嚟噶，仲有啊光头嘅、发线上衣、M 字牙嘅都冇兴趣同你做朋友。仲有啊，如果你系一个视魔 potato， 系穷人、经济差嘅，你努力啲赚钱啦，唔好再玩 app 啦，喂！真系使唔使咁 mean 啊？ 佢真系坦白到好乞人憎喎。 系啊，跟住我就会觉得，喂，其实你不如都谂下自己点解要上嚟玩 app 啦。 系咯，佢咪就系因为想列晒啲条件出嚟，咁咪非诚勿扰咯。如果唔啱嗰啲，叫你过主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但不过啲气焰啊大啲。 系啦，所以佢咪搞到过主嘅人全部都过晒， 就系全部都过晒， 一个都冇出现过啦。 咁即系而家可以即系总结一下，点解佢咁耐都单身嘅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所有嘅择偶条件都冇问题。其实我觉得系嘛，系佢嗰个态度嘅问题。 系啦， 系啊，嗰股不可一世、太霸道嘅问题。 系啊，又或者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你可以寫明，但我覺得唔係有啲嘢，我覺得你唔需要寫到明。咁但係你自己知道嘅時候，你咪婉轉啲咯。 有啲人咧就覺得婉轉啲咧係冇用嘅、因為婉轉啲嘅話咧就會引埋嗰啲咧完全係唔合資格嗰啲人啦。咁不如佢就坦白一啲，係嗰啲咁嘅條件咧，咁先至誒唔該你啦，我就有心機啊，或者即係覺得你咁先至係有誠意啊，咁同佢一齊交往嘅。係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就係、是、啦，當你开出咁多条件出嚟嘅时候，你自己个人有咁样嘅谂法啫。咁、你有冇问翻自己，你又系咪可以达到呢啲人 系 嗰啲嘅条件先？ 所以我就系觉得佢过分地自信、啊。嗱， 你唔抵得， 好唔抵得佢。 系啊， 跟住因为点解咧？唔系，不过我另一样嘢嘅就系我会觉得我自己应该有样嘢系取胜于佢嘅。 系 取胜于佢嘅就系我会觉得我应该朋友会多啲咯。 系 即系虽然我唔知佢有几多啦，但系因为我会觉得。因为我个人有礼貌嘛，啲人应该同我相处会好 啲啩。人哋话你虚伪噶，你咁有礼貌，系啊。喂，但系佢头先我见你讲咁多条件啦，佢冇话到又要有钱啊，要赚几多钱嗰啲。 佢有，佢话要。等阵先，睇多次先。 有冇啊？系啊，我净系 有。佢话唔可以经济差嗰啲，唔好同佢做朋友嘛。 唔好经济差。 嗱，反而我因为觉得一样嘢嘅，其实我觉得说话技巧、人际技巧、一啲关系，全部嘢咧都系要佢学，好好学习。佢好好学习完，佢先至学去拍拖啦。因为头先所讲嘅嘢，你咁 mean， 你迟啲就算有人同你拍拖，你好快就分手，因为你根本上就伤害紧人，你自己可能未必知。即系我觉得头先佢讲嗰啲嘢，学阿彭晴话斋，佢可以照写，但系你咪写。其实咧，我都想揾啲同我差唔多嘅朋友，志同道合嘅朋友同我一齐啊！ 我惊太多人排队啊，咁 样。咁佢咪写晒自己啲学历，跟住话我真系想揾啲同我类近嘅人一齐。咁人哋睇完咪舒服咯。即系譬如话，因为我都做紧一个大型企业嘅，咁我都想揾翻类近噶。我嘅学业就系啲乜嘢？其实咁样嘅话，我觉得话题多啲，甚至乎系我会睇戏啊，得闲就去食下 high tea 啊，去食自助餐啊，高级嘅餐厅。我觉得呢个系我食嘢嘅兴趣。就咪即系话俾人听经济差嘅就唔好揾佢咁。其实我觉得你咁样写婉转啲，咁啊亦都表达到自己嘅感情。 唔系，所以你咪系嗰啲 girlfriendable 嗰啲女仔啦。 咁都得， 系啊。 我讲嘅其实都 mean 噶啦。 即系唔系咁？如果你俾头先嗰个女人上嚟，咁你冇咁 mean 系嘛？不过我只系觉得，即系你开咁多择偶条件咧，我都听过好多啲专家都系有时啲都讲咧 list 出嚟咧都系啱嘅。咁但系咧，你 list 出嚟嘅时候都问翻你自己，当然啦，系咪只可以同樣都達到對方符合嘅條件，你自己可以 offer 到啲咩先係嘛？即係你要吸取嚇，咁但係你可以施予，你可以賦予啲乜嘢咧？另外一樣嘢就係達到某一啲條件，當然係優點啦。咁但係唔係個個人淨係得優點啊？每個人都有缺點嘅喎，係嘛？有錢嘅可能好似佢咁樣係嘛？佢肯定係有啲錢啦，有啲經濟條件啦。咁自然個人都巴閉一啲啦，係咪？如果你都有咁嘅要求嘅話，對方可能都有咁樣嘅質素，你又啃唔啃得落咧？ 嗱，唔緊要嘅，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咪繼續跟住做老姑婆咯，一係就俾翻對方去受下你而家。讲嗰啲嘢嘅， 我今晚原来就发现到阿莫莉另一面啦。 因为我成日觉得中意一个人唔系咁噶，其实好多条件咧列完之后咧，你中意嘅时候分分钟系相反噶， 咁咪撞板咯。所以系咪啊？爱情嚟到嘅时候，净系讲哎呀，佢出现啦。 妹妹。 不过真系嘅，转个头你单身嘅时候咧，真系唔好怨啊！到时你想揾到个中意嘅人啦，都未必揾到啊！仲系咁嘅态度嘅话， 多折腾，突然现任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少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费神，为何浪漫教寂寞无憾，其实是分了神，找与寻又在等。当我能一个人独自望我哋出了神，在纷扰的世界玩活的人有较好分。从前是自若地光烈而无味，找得到你总问望自己，然后是多少的理想演出戏，叫相爱的距离。 一个人其实真的很简单，其实你靠感觉啦，不要列那么多条件，最后失望的都是你自己。 你还靠感觉？你几岁啊？ 感觉这件事其他东西可以再补救，如果不是你过多几年你有感觉你未必找到。 你找到啊？ 我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真的很难的。刚刚听的是喜欢一个人，他们是 Yellow 是啊，要喜欢一个人当然要认识他多一点。一会回来我们要认识多一点在性方面的知识，一阵请嚟香港性教育研究专业协会的朋友同大家又一起讲下话。 今日讲的题目是阴道炎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4宗是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47宗个案，累计64宗。患者包括7名员工、50名顾客和7名密切接触者。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20几宗，当中好多和这个健身中心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 Ursus Fitness 出现严重爆发，不希望是第五波疫情的开始，当局正尽力控制，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全港健身室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4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张竹君又呼吁，近日曾经到过港岛区健身中心的人士要留意身体状况，尽可能接受检测。健身中心出现感染群组，政府在收紧防感染措施，任何人身处健身中心大部分时间都要佩戴口罩等。有專家形容事件好似跳舞群組的翻版，擔心健身中心出現疫情爆發，會否埋下疫情第五波的先兆。有醫生說，如果有另一間健身中心出現感染群組，當局應該考慮要求所有健身中心暫時停業。有業界人士說，曾經聽聞有健身中心沒有遵守政府規例，擔心業界受到牽連要再度關閉。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表示，目前香港的問題並非選舉制度要否民主的問題，而是涉及奪權和反奪權、顛覆和反顛覆、滲透和反滲透的較量，中央並沒有退讓餘地。张晓明在北京的记者会提到近几年香港社会乱象，强调必须亡羊补牢，从制度层面防范和化解风险，阻断反中乱港势力在体制内夺权。他形容今次完善选举制度是为香港进行微创手术，而无论是香港国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和將來的舉措都不存在改變一國兩制。

嚟到性情中人嘅环节啦，彭晴。 系啊，莫莉嗱，今晚我哋啲姊妹咧呢个话题好好贴身啊，其实都真系啊。 头先新闻前都有提及过，讲阴道炎呢一样嘢。咁啊，当然啦，我哋两个可能都遇过啦，因为都系女仔嘛。 系。 但系究竟呢一样嘢系啲乜嘢东东乜嘢嘅事咧？咁我哋两个 有好多问号， 好多。 系啦，咁啊，同埋阴道炎点样影响即系性生活啦，系啦，等等啦，我哋今晚都可以系我哋主题嘅1872388，系啦。咁啊，如果你有呢方面嘅关注，真系我哋热线开放， 系 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嘅。 系今日我哋请到嘅嘉宾咧，就系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妇科医生张医生。 Hello， 张医生 ，Vincent， 你好 啊，系啊，妇呢个嘅阴道炎啦，系啊，即系成日都听到呢个名嘅，即系请教你啦，你作为妇科医生，算唔算香港嘅女士或者系全球女士都常见遇到嘅一啲即系妇科嘅病啦，可唔可以咁讲？ 其实阴道炎基本上就系一个好普通嘅妇科病，但系问题咧就系、是有好多女士咧就忽略咗，因为佢以为啊、哦、有少少分泌啊，咁就唔理佢啦，咁就 OK 啦，咁自己慢慢会过咗。 百大都系咁啦， 咁亦都有啲咧就佢都会睇下医生嘅，咁就会俾啲药咁样，咁大部分人用一次药啊，咁咧就冇嘢，咁、所以就变咗。好似好簡單，因為感冒好翻咁就算咯咁樣。但係其實好多時都係咁樣。咁但係問題點解我話忽略咗咧？就係、是、因為有好多時呢啲咁嘅陰道炎咧，你一次半次就 OK。但係有我見有好多個案咧，就係、是、復發又復發又復發。咁呢啲咁嘅情況就麻煩啦，因為咧佢令到佢咧就差唔多係。對佢嘅生活有影響，對佢嘅生活有困擾，咁呢啲咧，我哋就覺得有啲擔心啦，因為當有一樣嘅嘢係令到一個女性嘅生活有困擾嘅時候咧，咁就要認真處理。但係到嗰個時候咧，到佢有困擾嘅時候咧， 就 比較遲啦。比較遲啦，就要即係要一啲長期嘅治療先得。咁所以變咗你話好多時忽略咗或者即係。冇特別理佢，咁整下整下咧，就變咗就好麻煩。咁我咧就見有好多，即係你話頭先你話有啲咩個案咧，其實好多個案我都好深刻。係 咯，我相信你 因為其實我唔需要有咩特別嘅個案嘅，其實因為咧有啲個案其實佢嚟咧已經有呢啲陰道炎嘅問題，有成三年、五年甚至七八年。咁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就咁俾啲藥。咁簡單啦，因為其實嘅問題咧就係話呢方面咧就影響到佢嘅性生活啦。因為通常嚟講有陰道炎嘅時候咧，咁佢梗係盡量唔好有性生活啦，因為佢驚會影響嗰個伴侶啦。又驚會發緊炎，仲有性生活就梗係唔好啦。咁呢個都正常嘅。但係問題咧就佢因為佢有復發又復發咧，咁就佢以為。性生活就會影響到咁樣，咁、所以變咗佢咪避開咯。咁你避下避下咧，結果咧就開始冇性生活。咁啊，以為我等啲陰道炎好翻曬先，但係到好翻曬咧，可能係三年五年。咁我諗你以前即係我哋呢個學會有啲嘉賓嚟到咧，你越冇性生活咧，就越盡量避免嘅。係因為你。即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基本上即係你越避免咧，你就越唔想開始啦，因為你驚話一開始就你翻個啲陰道炎或者咩，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好多時就我睇嗰啲咧就係呢啲啦。 張醫生啊，頭先你都講就話原來有啲係即係三五七年 真係好大件事， 因為佢復發又復發啦嘛。 係啦，但係因為有好多人都成日都覺得得啦，我忍一忍或者過一過飲完水，成日都講啊嘛，飲多啲水跟住就冇事噶啦咁。但係真係我成日聽好多呢啲㗎，係啊， 都好似發燒咁。出嚟， 係啦，衝翻就得㗎啦， 衝唔到出嚟嘅。 我就想問張醫生啦，其實咧到底陰道炎有啲乜嘢嘅病徵？等我哋可以留意。 嗱，陰道炎咧就多數都係有分泌，就有分泌。咁嗰啲分泌咧就通常正常嘅分泌咧，正常嘅分泌就通常係有啲透明或者少少白色嘅，同埋即係唔多，同埋有個周期性嘅。因為如果排卵嘅時候咧，嗰啲分泌就會比較多啲。但係如果啲分泌開始有 啲顏色嘅，譬如黃色啊、綠色啊、灰色啊，或者係白色，好白色， 嗯、 就呢啲就唔正常噶啦，同埋好多，同埋有味嘅， 嚇、嗯。 咁、啊、通常女性陰道炎最普通嗰只咧，就係叫做念珠菌， 念珠菌 係一個叫真菌嚟嘅。咁、嗯、如果你睇書咧，佢念珠菌最明顯嘅分泌咧，就係佢哋。啲人都知噶啦，我諗你都知叫豆腐渣咁樣，豆腐渣咁一嚿嚿咁樣嘅。咁呢個就主要分泌嗰個分泌方面啦。第二咧就係佢哋通常外陰會有啲痕嘅，啊，同埋都幾嚴重嘅。咁、 嗯、 第三咧就係會有啲灼熱嘅感覺， 嗯、 即係好似直情好似有啲。辣辣地， 辣辣地咯，系啊， 佢又唔好痛， 又 冇痛，但系有啲辣辣地。咁所以喺呢几方面，当然就会影响性生活咧，即系唔会，佢唔会想喺呢个时候咁 样。 咁所以呢个就主要嘅征兆啦。 系啊， 咁但系咧有好多误解嘅。 误解 咧就系话，即系要分清楚阴道炎同埋盆腔炎。有好多人以为咧。有陰道炎咧，佢梗係盆腔炎。 會引致盆腔炎啊，係啊。 其實都會有，但係咧就有陰道炎就未必一定有盆腔炎。 如果處理得好嘅話， 係 咁係咪都係因為黏珠菌啊？ 黏珠菌就好少盆腔炎嘅。 哦，咁因為啲乜嘢有盆腔炎咧？ 盆腔炎咧又好複雜噶啦，即係今晚我諗講唔到咁遠啦，第二晚我哋再講啦。因為咧陰道炎就咁樣啦，盆腔炎咧就係有啲陰道嘅細菌入到去盆腔嗰度。 嗯。 咁有啲陰道上入盆腔嗰度咧，嗱，陰道咧其實有好多細菌嘅，即係好似我哋皮膚咁咧，都有好多細菌噶嘛。咁咧就咁咧就佢你同佢共存嘅，喺個陰道度都係同佢共存嘅。咁即係大家即係 喺個環境一齊生活啦， 有冇一齊生活冇嘢嘅。咁但係到某啲原因咧，就有啲細菌本來陰道正，但係佢如果入到去。嗰、那個盆腔咧就會發炎啦，咁佢點樣入去咧？就係、是、經過嗰個子宮去個輸卵管出咗去咯。 哦，嚇點解會咁樣咧？哦，我知啦，有啲女士佢去完大便，佢印佢清潔嘅方法係個 方向錯咗， 方向 錯咗就會有陰道炎。 哦， 就未必一定盆腔炎。 盆腔 炎 嚇，咁嗰啲咪點？ 本來佢走上去咯，咁走上去佢因為佢呢條通道嚟噶嘛。 係。 咁通道嚟嘅咧，咁我哋就有啲我哋唔知點解嘅，佢會上去。當然有啲我哋知啦，譬如佢做過一啲婦科嘅手術，當時。或者我哋做嗰啲婦科嘅檢查，但係唔係個個檢查會咁樣，即係有一啲，譬如我哋有啲檢查係要擺啲儀器喺個子宮入邊嗰啲就有機會啦。 係， 或者佢嘅抵抗力差咗少少，咁就有機會。譬如糖尿啊等等，咁嗰啲抵抗力差少少咧，咁就有機會啦。或者佢真係有好多 性伴侶啊？ 可以咁講，或者有啲譬如有性病嘅，咁嗰啲就機會大啲。咁有某啲菌咧係機會大啲嘅，譬如你話黏珠菌嗰啲好少嘅，好少有盆腔炎嘅，比較普通同埋我哋比較擔心嘅咧，就係有啲叫做其中一種性病咧，就叫做衣原體。 哦，聽過。 嗰啲咧就幾普通嘅喎，其實。同埋嗰啲咧可以。好靜靜咁樣咧，就去到個輸卵管，去到盆腔，亦都唔會令到有盆腔炎嘅徵兆喎。盆腔炎嘅徵兆咧就係、是肚痛嘅，會發燒嘅嚴重嗰啲、但係咧佢可以令到你冇盆腔炎好靜嘅，但係佢可以破壞咗你個輸卵管嘅構造。 哇！好嚴重 咁佢可以令到有某一啲女士因為呢、這個 不孕喎， 會有不孕率。哇！所以有呢個係有咁嘅可能嘅。 但係盆腔炎常唔常見咧？ 或者幾多歲？ 少啲啦，少啲啦。 係或者幾歲？ 當然就當然係冇呢個陰道炎咁常見啦，係咪？ 嚇！ 咁但係如果有盆腔炎咧，我哋就擔心多啲。 係。 因為所以我哋盆腔炎咧就要用一啲好即係比較持續同埋比較多劑量嘅抗生素，抗生素嘅。咁所以好多女士千祈唔好誤會咗啊！我有陰道分泌咧，就係盆腔炎，亦都未必一定有陰道炎，亦都未必一定盆腔炎。但係陰道有分泌嗰啲咧，係 盆腔炎的一個徵兆嚟嘅，咁、所以又要小心。咁所以咧，你又要搞清楚， 分清楚先得。 咁、另外有少少誤會咧，就係、都唔係誤會嚟嘅，其實要分清楚就係陰道炎並不等於佢有性病嘅。 嗯， 所以千祈唔好話。有好多女 伴侶惹我， 係嘛？亦都唔喺你嘅，不過不過即係你唔好諗住啊，有念珠菌就話啊啊， 或者我會傳染俾 死啦！我有性病，咁亦都未必一定嘅，未必一定嘅。 咁如果咁講，陰道炎通常係點樣會發生啊？ 因為陰道炎咧，其實陰道本身係有細菌噶嘛，咁其實念珠菌其實都係一種細菌喺個陰道同你共存嘅， 係。 不過佢嘅份量好少，份量少到咧，佢根本唔會搞你，你又唔搞佢，咁大家好好咯，冇嘢噶。 咁點解突然之間又會變得有痕啦、啊？ 突然間咧，就係因為佢嗰啲念珠菌增生啊，增生佢繁殖得多咗啦。咁點解會繁殖得多咗咧？就好多原因啦。如果你睇書咧，就好多典型嘅原因，包括。譬如佢懷孕啦， 懷孕 咧係念珠菌會多少？ 點解咧？懷孕， 因為懷孕嗰陣時嗰個媽媽，即係或者就嚟做媽媽嗰個女士咧，佢嗰個抵抗力會有啲變化。咁另外咧就有啲女性開始食避孕丸有陣時會有。有啲 糖尿，即係搞亂咗佢哋。 係有啲糖尿嘅。機會高啲，因為佢嗰啲就另外仲有 著緊身牛仔褲， 嗰個環境啦。咁另外最普通嘅最普通嘅一個咧，就係當有啲女性咧係食某啲抗生素嘅時候， 點解咧？ 殺埋啲菌， 嗰啲抗生素令到陰道嗰個菌嗰個份量變咗啊，即係將一啲正常喺陰道嘅菌咧殺咗，咁佢變咗咧。佢一啲念珠菌就增生啦，咁所以有我都见好多即系食嘅念珠菌，佢冇嘢噶，食念珠菌普通嘅尿道炎啊，或者系伤风感冒啊，食念珠菌，咁佢就有个一个念珠菌嘅发作啦。 即系或者自己污糟啦， 会 唔 会 啊？ 唔会， 我污糟反而唔会啊。 唔系唔会，不过即系我通常唔会。我通常唔会第一样嘢就话佢污糟嘅，因为即系会有 令佢伤心， 有啲唔好。咁但系即系我哋会提佢啲卫生啊嗰啲嘢咯，提啲卫生。咁卫生嗰方面，当然就有啲你唔好以为话佢好卫生嗰啲，反而 我正正就系想问你呢， 有啲咧洗完又洗，洗完又洗嗰啲咧就好大，好大机会。 系咪又系因为洗走啲好嘅细菌？ 如果佢有啲。即係好似你頭先講 嘅，我有個朋友，因為佢遇上呢個情況，佢就係用好，佢真係好乾淨嘅，佢就係成日用嗰啲而家喺出面市面咪見到嗰啲陰道嗰啲即係 清潔液， 清潔液。咁佢沖涼啊，沖幾次嘅一日都，咁佢咪洗幾次咯？係啦，咁佢就出現咗一個狀況咧，就係發炎啊，就係點解會咁樣咧？ 因為就係你洗到佢入邊。即係沖涼冇問題嘅，但係你洗入邊啊嘛，佢多數好多時沖入邊就唔好啦，沖去陰道就唔好啦，因為佢令到總之陰道就係有細菌嘅，就並不是話即係嗰啲係有啲人話益菌啦，就其實就係共存嘅細菌，咁冇問題嘅，大家 OK 嘅共存，但係問題你沖啊或者揾啲嘢擠入去啊，咁樣嘅時候咧。就其實個原理同食抗生素一樣，就係令到入面嘅環境有變化， 改變咗。 如果個環境一改變咧，某嗰啲細菌就增生啦。咁除咗念珠菌之外咧，另外一隻菌咧就好，即係另一種陰道炎咧都係比較普通嘅。就係、其實有一支細菌性嘅陰道炎。 咩叫細菌性？ 細菌性咧其實就係、差唔多有講到已經冇講啦，我真係細菌， 即係細菌咯。但係點解有啲細菌？ 點解我哋叫細菌炎？但係其實你如果簡單嚟講咧，陰道嘅細菌其實有兩大類嘅。 兩大類？ 一大類咧就係即係簡單咁講咧，就係兩大類。一類咧就係佢喺有氧氣嘅環境下生存得好啲嘅。另一類咧就喺冇氧氣嘅環境下生存得好啲嘅。所以我哋如果幫病人檢查嘅時候咧，攞啲分泌去化驗，去嗰啲叫做 中菌 啊， 有聽過醫生咁做 㗎。中菌嘅時候咧，我哋就係中呢兩個環境俾佢睇下佢邊啲菌生出嚟。 咁就係有一種咧，就係話某個環境喺陰道嘅環境嘅變異之下咧，佢咧係有好多嗰啲細菌咧，係喺冇氧氣嘅環境下咧，係生長增生。咁嘅時候咧，就會又好似陰道炎咁嘅徵兆啦。咁嘅時候咧，就嗰種嘅發炎咧，就唔係好似呢個 念珠菌咁啦。 念珠菌即係好似豆腐渣咁啦。咁呢一種嘅徵兆咧，就多數嗰啲分泌咧係偏向綠灰色嘅。 哦，顏色都可以分到大概，因為咩事？ 同埋咧 係 有味嘅，同埋啲味咧係好特別嘅，好似啲魚腥味咁。咁呢個咧就多數都係呢一種情況。咁嘅醫法係唔同嘅。如果係呢一種咧，就係、是、食抗生素口服都得嘅。但係念珠菌咧，通常我哋一線嘅做法咧、就係、是、放藥喺個陰部。咁、當然念珠菌都可以食口服嘅、你如果有啲病，有啲女士出去出邊醫生俾啲口服藥佢。都有嘅，唔係一定要擺入去嘅、不過擺入去就喺嗰度咧，就嗰個副作用少啲咁多。但係其實口服都安全嘅、所以即係喺聽眾嗰啲痛唔需要擔心，都安全嘅。咁樣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基本上咧就係、你話啊點解無端端有咧？就係、主要就係陰道嘅環境有變化，令到佢嗰啲細菌嗰個分量。 就改變咗， 咁就陰道炎啦。咁所以就話你話啊，有咩會咁咧？就係、懷孕啦， 懷孕。 有陣時 乾淨得滯， 已經更年 糖尿病 更年期， 更年期嘅婦女 分泌少咗。 係 咪啊？ 一來係，第二來咧就係、 離 M 嘅人會唔會都有噶？前後嗰啲 離 M 都有嘅，講埋更年期先。 更年期 因為點解一更年期咧？就係、佢陰道嘅壁啊。陰道嗰個牆壁，即係唔係叫牆，即係個陰道嘅膜， 肌肉 嗰個表層係好薄，表好薄，因為冇咗啲荷爾蒙刺激佢，咁我哋細胞層數咧係比一個未停經嘅婦女咧係少嘅，咁變咗咧間接嚟講咧嗰個陰道嘅抵抗力差咗，咁所以咧係佢哋會有機會係多少少呢啲念珠菌。 我要听留心听清楚， 所以就系咁样。咁所以你讲阿 M 嗰度咧都有嘅，都有嘅。有啲人咧嗰啲念珠菌咧系随住呢啲时间会变嘅。我哋而家都见好多个咧，就系佢 M 前 M 后附近时间先有嘅，其他时间冇嘅。 一個月咁樣整一次都唔係幾舒服， 所以變咗嗰啲咧，有陣時我哋要啲用啲長期啲嘅藥幫住佢。 但係醫生 或者有啲咧，我哋叫佢固定啲，喺 M 後用一劑沙灘，等佢即係唔好有嘅呢個。我哋最緊要，最緊要咧就係幫佢哋咧就係唔好令到佢哋有一個。影響個生活 啦，係啊，呢個係真係好緊要啊， 所以寧願預算俾佢，因為啲藥佢其實好安全，所以寧願預算等佢啲藥，等佢唔好受嗰啲。種嘅情況嘅困擾 係嗱因為頭先你一個好重點咧，張醫生講得好清楚咧，就係嗰個陰道嘅環境嘅改變。如果你頭先用翻你頭先話有經期嚟嘅例子咧，係 啊， 喺嗰段時間個環境改變，會唔會其實同我哋用嗰啲衛生用品？都有啲關係令到佢改變，所以佢咪每一次嚟經期嘅時候，佢咪有呢個念珠菌或者陰道炎咯。 係啊，嗰啲譬如嗰啲經血啦，喺嗰個陰道維持住喺度啦。 係， 你用嗰啲衛生用品啦，咁嗰啲都會影響個陰道嘅環境嘅。 咁係咪嗰啲物料嘅問題啊？定係 未必係 口道嘅問題啊？ 未必一定物料嘅問題㗎。有陣時係就係嗰啲血或者積聚喺度啊，咁嗰個陰道加埋可能其他原因啦，咁佢咪。成日陰 係需要勤啲換先得啦，呢個 咁亦都有啲人另外嚟講咧，M 嚟前後會有啦，有啲女性咧就係性生活前後會有。係 嗱，我哋一間休息翻嚟之後咧，係可以繼續請阿張醫生同大家講1-7-2-3-8-8，我哋今晚性情中人熱線開放啊嚇。 係今日就係講陰道炎，如果聽眾們頭先都聽到咧，阿張醫生講嘅嘢，我都有啲嘢想問張醫生，隨時打電話上嚟啊，而家 冇錯。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 是女人咧，彭晴，其实原来啊，就算我哋自己器官之一嘅阴道，我哋都有好多误解，或者好多嘢未必系清楚。 哦，系啊，仲要一知半解添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即系阿朱又唱出嚟啦，同埋我哋今日咧，所有嘅女性们，如果你哋都有啲关于阴道炎嘅问题啊，都系一知半解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因为今日我哋有一个专家喺度。 系啊，我哋有张医生喺度啦，系啦，妇科医生啦，同大家一齐讲下嘅。咁啊，稍后我哋休息翻嚟接大家电话之余，都讲下啦，阴道炎系点样影响到性生活啦。 发展为一个大型地产项目逃利，怀疑当中有人提供或者收受利益和串谋诈骗。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43点，升1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30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3，加元1.252，人民币6.505，英镑对美元1.389，欧元对美元1.194，澳元对美元0.7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6.61美元，卖出1707.63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珠江口一带。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微风，晚间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我好中意咧跟住个月光跑噶、啊，我觉得咁样好有目标。当你觉得好攰嘅时候，总之佢永远都喺你好遥远，但你又跑好似近啲近啲，但系永远都好遥远，咁就可以令到你咧个人不停咁向前跑。 你翻唔翻到屋企啊？ 咁梗系翻到啦！你见到而家翻到嚟， 好似我咁 流如果你见佢琴日又系呢套衫，今日呢套衫，佢琴日一定追月亮。 系啊， 追月亮。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陈尚诗，认真做。 呢位同学专心啲好、啊， 考下大家先，知唔知我哋喺飞机上去完洗手间嗰啲嘢会点样处理呢？ 喂，阿 Sir 问埋啲咁嘅嘢噶，不过 Miss 怕丑个样都几 Q 嘅。 究竟由 Anson Low 饰演嘅 Kelvin 会唔会专心达成佢嘅飞行梦？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终极展翅。 人性是两个人的沟通方法，不如我们学下好好沟通。敏感时刻，性情中人。 彭婷， 系我嚟。 今晚 我哋性情中人继续有香港性教育研究专业协会嘅朋友啦，系冇错。Dr. Vincent Zhang 系啦，同大家一齐讲下阴道炎嘅。 系啦，1872388再次呼吁电话热线啊、嗯！今日都好似好多问题吓噃。 系啊，我哋啲姊妹都系啊，打电话嚟1872388，同大家都一齐倾下呢个时间。不如咁啊，我哋都系啦，接听大家电话先啦。系啦 ，Hello， 二玲啊 ，Hello， 系二玲。 喂 ，Hello， 你好 ，Elaine， 系啊，可以讲噶啦， 系我听到佢啲环境声啊， 系啊， 佢应该喺度噶， 系系系 ，Hi Elaine， 喺咪度？ 喂， 可以讲噶啦 ，Elaine， 唔使怕丑，系啊， 喂 ，Hello，Hello， 系啊，咦，听到你嘅声喺度， 系啊， 系啊， 可能佢咪又摆低咗电话咧？ 唔紧要，我哋睇下一阵间，麻烦我哋 第二个啦， 系啦，妹妹同我哋揾第二个朋友出嚟先 ，Hello， 系啦，我哋另一位朋友， 系。你 Hello， 我、哦、第二位 系人生就系咁噶啦，系咪、嗯？总系会遇到一啲嘅阻滞啊， 系 啊，唔紧要。 1872388，今日咧，张医生会同我哋讲关于阴道炎嘅嘢。 系， 头先我哋新闻前都有讲过一样嘢噶， 系、嗯、啊， 即系阴道炎除咗就系M 前后啦、 更年期啦， 我哋要背熟佢呢啲糖尿病啦。系，跟住 性 生活前后都系。 性生活前后就唔系个个都有嘅，不过即系我都见有啲个案系因为咁样。点解咧？因为就系、是、千祈唔好以为 系咪因 为佢个伴侣污糟，千祈唔好 明白。哦，唔系啊。 而系咧，就系、是、因为咧，嗰啲分泌啊， 嗯， 影响咗嗰、那个酸碱度。 分泌影响酸碱度啊？ 即系有阵时咧。嗯，当你性生活之有啲人之后咧，就系话嗰个 多得滞啊，少得滞。 性生活之后咧，佢、嗯、男性嗰啲分泌咧、 哦， 会令到嗰个阴道嘅酸碱度改变咗。 系， 咁、哦、改变咗之后咧，就会又系好似咁嘅原因啦、 哎。 就系、是、嗰个链珠菌咧就开始即系活跃啦。咁咁嘅时候咧就变咗系会有好似一个阴道炎咯。咁亦都有啲人咧，係對嗰啲避孕套敏感， 係係， 咁亦都係會令到有陰道炎嘅。咁、嗯、所以咧，其實陰道炎咧，你話啊，有咩原因咧？雖然你話糖尿懷孕啊，或者食避孕丸啊、食抗生素嗰啲咧，係呢啲好標準嘅原因嚟嘅。 嗯嗯， 但係其實我哋睇得多咧，就會有好多其他咧，就 外来嘅因素 有其他因素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睇呢啲病人咧，你当然一次你睇咗我俾啲药你就 OK 啦。但系如果有好多咧，三年五年嗰啲咧， 持 续都有咧、 嗯， 我哋就唔系净系话呢一次就算 了， 而系真系要慢慢睇下有乜嘢原因令到咁样样。咁呢啲都系原因，我哋要慢慢 理解系啊。 咁又甚至乎我哋会问佢会唔会系因为去咗第二度，譬如去呢啲比较热嘅地方。有啲人去咗旅行，翻嚟就一個陰道炎， 哦、 都會嘅、 嗯， 都 會嘅，或者天氣變，佢就會有一個咁。我哋因為佢有咁耐嘅時候咧，你就要慢慢去揾出 去根源出嚟去根治。 你就唔可以話哦，一有一次就用藥，有一次用藥咁樣用咁就咁就 永無止境啦，真係 咪變咗捱一捱佢三五年就成日都係咁啦，咁就變咗會好。沮喪啦， 啱啊， 沮喪啦。 張醫生真係 咁另外就頭先講起你話痕啊嘛， 係啊係啊，咁一定會出現呢啲情況喎，咁啱。係 啦，呢個有呢個有一問題，拗唔到嘅問題啦。咁當然其實你想拗拗到啦，但係問題咧就係我亦都見到好多咧，就係當你有因為呢啲時常都有呢啲連珠菌咧，佢痕咧，就因為佢你係成日想拗啊嘛，係 啊， 成日拗。咁經過好多年之後咧，嗰、那個外陰嗰個皮膚咧開始有啲病變嘅，基本上係增厚。其實嗰啲皮膚增厚咧，就係、是、你因為成日拗佢嘅反應。 哦， 咁所以我睇有陣時八年十年都有噶啦，啲皮膚增厚咗。你問下佢咧，其實有好多時咧，佢哋係曾經試過因為連珠菌，或者持續有啲連珠菌咁拗拗下佢咧。就令到個皮膚有病變啦，咁嗰啲咧就好麻煩啦，因為即係我哋要有陣時要用啲類固醇幫佢處理嘅，咁嗰啲咧就要點解你話我唔拗到？有好多時你唔好以為佢真係需要拗啊，佢有陣時翻工咧，佢即係佢個即係嗰個 環境 佢成日佢喺啲凳度， 哦係啊，喐下喐下咁樣，係啊，係啦。 佢因為摩擦咧，佢已經因為你幾多年、哦、有好多年噶嘛，五年八年，咁令到個皮膚咧係增生咧，咁咧其實呢啲咧就好麻煩。 嗱，各位姊妹， 咁所以就要小心啦， 係啦。嗱，我哋聽翻係啦 ，Elaine 嘅電話先啊 ，Hi Elaine，Hello。 Hello， 怡玲， 系 你好，你好，莫莉都喺度，张医生都喺度啊，你有你嘅情况系点啊？ 等先，怡玲，你可唔可以熄咗你个 收 音机 先？系啦，删晒收音机吓， 系啊， 听收音机啊？ 系啊，如果唔系咧，有回音咧，一阵间就听得唔清楚。你喺个电话嗰度讲咧，咁大家就听得都好清楚。 而家听唔听到啊？ 而家好啲，系啦，请讲啊。 OK， 系讲得噶啦，怡玲，你嘅情况系点？ 我情况呢就有阵时阴道呢就流啲黄色嘢㗎。 嗯，係有啲黄色嘢。 但係都係痕㗎。 係，但係我想话佢係都多唔多㗎嗰啲嘅黄色嘢。 唔係好多囉。 佢嘅比率大概几耐都会有一次黄色嘅嘢呢？ 间唔中有噶， 几多日到啊，或者几多礼拜到就会有一次黄色嘅物体出嚟。 我同我先生行完房咧，冇几耐咧都有我啲黄色嘢流出嚟。 黄色嘅分泌系有冇痕啊？灼热痛啊等等。 有阵时阴道即系阴唇对入嗰度痕咯。 系。持续咗几耐啊？ 跟住就我有阵时我想问下张医生，我同我先生行房嗰阵时咧，就要搽啲药膏，同埋要点啲暖水，先可以同我先生行埋噶。点解会咁咧？因为我而家今年52岁啊，系咪分泌少会系咁啊？张医生 系，张医生系。 我想问你几样嘢先。第一，你嗰啲黄色嘢有几耐话？ 一个礼拜到啦。 即系你讲，你成个情况都系持续一个礼拜。 系啊，系啊，系啊。 哦。 有阵时候我会睇医生，攞啲湿药湿咯。 我湿药，好啊。但系你话同先生行房嘅时候要点啊？要用啲药啊？ 要药啲水同埋啲暖水。 咩药嚟噶？ 止痕药膏嚟噶。啡色嘅嗰只。 哦。 我真系要用完药先行房啊， 系咯、 哦。你介唔介意我问你收咗经未咧？ 我收咗经噶啦，几年噶啦、 哦。收咗经哦，咁呢个有几个问题嘅。第一就系话可能就系我头先讲啦，即系嗰个阴道比较干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冇唔系好滋润咯。咁所以令到你会有啲唔舒服啦。加埋就系话。有啲嗰、那个佢嘅抵抗力唔好啦嘛，即係嗰个阴道嘅抵抗力㗎，我唔係话佢整个人嘅抵抗力。咁呢就会有阵时令到佢发炎嘅机会高少少。咁我其实就提议你呢就如果你有黄色分泌呢，应该去睇个医生，或者攞啲分泌验下，睇下有冇啲咩特定嘅 细菌念珠菌嗰啲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但系念珠菌通常就唔黄色嘅， 嗯， 啊念珠菌系、哦、念珠菌系好明显系系啦，念珠菌系好明显系白色 豆腐渣咁样， 就算唔系豆腐渣都系白色嘅， 都系白色嘅 ，OK， 啊 咁所以咧要 check 一 check 清楚先好啲， 嗯， 啊就唔好自己乱咁用咩药啊嗰啲、 嗯，哦知道， 啊、你有冇洗入边咧自己？ 开俾我。我就拎去 药 房配咯。 哦，咁啊唔好啦，因为你即系配，你可能好耐用咗，你嗰阵时啱，而家未必啱噶嘛。 系，情况可能改了。 你成日去药房 配。广告卖嗰啲咩兰药膏得唔得？ 唔好啊，嗰啲吓就系即系广告用嗰啲药咧，都未必咧适合你用嘅，尤其是你已经更年期咧。有阵时会好容易损伤嘅你个、 啊、 你个阴 道， 咁、啊、所以你如果用呢啲啊，咁、哦、咧有阵时整损咗咧就好麻烦噶。 系，不如咨询翻专业嘅医生意见，可能就会好啲啦。 好唔好啊？ 哇！哦，咁样 系咯，系咯， 好啊。二拎 仲 有冇问题？ 好啊，张医生。 O K， 唔好 啊， 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 系啊。 送走咗二拎之后咧，其实都有个听众咧比较怕丑啊，咁佢都想问啊张医生一啲嘅问题或者意见， 啊、 但系系啦，佢唔敢、啊，咁啊托我哋， 我哋问系啦，望你嘅情况。 佢就话咧，张医生啊，呢、這个嘅阴道炎咧，会唔会有一啲以下嘅原因令到佢会有发生啊？例如系咩咧？就系、是、一啲嘅水。花咧反弹啊，好明显就应该讲紧去 厕所 嘅时 候。 咁另一样嘢咧就系公厕啊，咁呢样嘢真系大家都可能会惊啲嘅。跟住之后咧，仲有就系、是、如果我真系去公厕或者一啲嘅商场啊啲厕所嘅时候，我隔住个纸巾又系咪真系已经可以令到自己安心啲咧？因为调翻转我都会有想问呢个问题噶，系、 嗯、 咯。 所以其实就系讲翻我头先讲嗰啲啦，因为其实阴嗰啲念珠菌咧。就係、是、可以本身喺你嘅陰道嘅， 嗯， 啊，咁所以你話我會唔會係幾時惹到咧？你未必一定惹到嘅，而係你本身可以喺陰道，有陣時喺腸啊嗰啲都會有嘅，咁、嗯、要令到你個陰道，咁主要嗰個念珠菌會唔會令到你有發炎咧、嗯？就係講緊你嗰個陰道嘅環境嘅變化， 嗯， 啊，咁所以變咗咧。你話喺廁所喺公共廁所啊，啲水整落嚟啊，或者喺游泳池啊嗰啲咧，理論上係唔應該會喺嗰度感染到嘅。 哦， 咁、啊、所以咧，你應該唔需要話擔心有嘢啊，咁就因為係喺 廁所 咁樣，咁我覺得你抹一抹個廁所板咁就 OK，、嗯、但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即、 嗯、 係、就是、因為咁樣係惹到、嗯、啊，因為好多時就係話你有。但系根本唔會影響你嘅，因為佢就是、視乎你個陰道個環境，佢、嗯、先會唔會令到你有發炎嘅徵兆嘅啫。咁、 嗯、 所以好多時咧，我哋睇病人咧，就某啲原因，我哋攞啲菌去種咧、 嗯嗯， 種咗啲念珠菌出嚟咧，佢有陣時會種到有念珠菌嘅。佢、 嗯、 有嗰啲咧，我哋知道咧，如果係佢哋嗰啲病人係冇徵兆嘅。 嗯 嗰啲我哋其實基本上係唔需要醫嘅， 嗯，自己慢慢會好翻嘅啦。 係或者會好翻，或者你唔搞佢唔搞，你就 OK 嘅啦。咁、 嗯嗯、 有陣亦都有陣時，我哋做嗰啲子宮頸細胞檢查咧，做所謂 柏 氏末 片 檢查咧，有陣時喺嗰啲咧，佢哋都有啲話啊，睇到啲念珠菌嘅跡象喎咁樣。咁、嗯、我哋有陣時問一下病人啊，你有冇咩徵兆啊？如果冇嘢嘅時候，佢、嗯、唔需要擔心，亦都唔需要刻意去、嗯、去醫嘅。 係，我哋把握時間啦。 係啊，梁小姐啊 ，Hello， 係梁小姐。 系 你 好， 林小姐。 系啊，张医生都喺度，请讲。 张医生你好， 系林小姐你好。 我想问下咧，我每次咧同先生行埋咧之后就都会有啲血嘅，唔知咩原因咧？ 哦，呢个又未必关乎系阴道炎。咁阴道炎有可能，但系未必一定嘅。如果你尤其是冇阴道炎嘅迹象咧，咁你就唔好当咗阴道炎，一定要 check 清楚啦。因为有好多原因咧，可以令到行房之后出血嘅、 嗯， 包括沿住阴道同埋子宫嘅组织嘅变化，最简单最普通嘅咧就系、是、譬如你个子宫颈有啲息肉，因为好多人都有嘅、 哦， 有啲息肉咧，佢就好多时会有呢啲咁嘅即系行房之后出血啦， 咁、嗯、有冇问题啊？如果咁样 你要 check 下你到底咩问题？ 問題就要 check 有冇问题？ 系、嗯、啊， 呢、這个就系问题啦。 系、啊啊啊啊、 通常嚟讲，息肉咧就冇乜大问题嘅，但系我哋要 check 有冇其他原因，系、 嗯、 咪有息肉？如果有息肉都好简单嘅啫。通常嚟讲喺门诊咧就可以帮你攞走噶啦，除非粒息肉好大嘅啫、 嗯哦。哦，即系门诊都可以做到呢个手术。 嗰啲息肉嗰啲普遍都好简单嘅。咁、 嗯、 有阵时有啲人咧、哦、个子宫颈有少少即系比较容易出血嘅。咁嗰啲咧就主要睇下有冇病變啦，即係話做個末子宮頸細胞檢查驗下啦。 嗯、 有啲人如果揾唔到原因，但係佢持續有即係出血嘅現象咧，咁有陣時我哋會提議佢做個陰道鏡 check 清楚嘅。咁、嗯、所以最緊要咧就並唔係話走去揾啲藥醫當係陰道炎、嗯，一定要 check 清楚有冇咩其他原因先得。 係 啦嚇，千祈唔好當係一啲冇簡單嘅嘢。 係啊，檢查。 咁、當然係短時間有一兩次就 OK， 但係如果你話持續有咧、 嗯， 就要小心啦。 每次都有咯，我覺得。 係啊，咁樣有維持 咗 幾 耐啊？ 係 啊， 係 咯。 係啊，都。一年多 啦，一年多就要 check 啦， 系啊，系啊，系啊，医生啊， 系啊，系啊，未必一定严重嘅嘢嘅，你放心，但系你就要 check 一 check 个原因， 多数系最普通嘅，如果有嘢都系一啲息肉啊嗰啲咁，嗰啲好容易处理，亦都唔系话癌症啊啲嘢嚟嘅，多数都，但系一定要 check 有冇其他原因啦，起码都做个子宫颈细胞 check 一 check 咯，啊，你上一次做子宫颈细胞系几时啊？ 都几年前 啦，系啦，咁你应该都够期做噶啦， 嗯， 系啊， 系咪啊？咁你起码做咗呢啲先啦 ，check 咗呢啲基本嘅嘢先啦，吓，啊，唔好求，唔好就咁话佢系阴道炎到， 系啊， 就即系有其他严重嘅嘢就疏忽咗啦， 系啊，系嘛，多谢你啊， 系 啊， 再见 你，拜拜， 好啊，拜拜。 梁医生啊，头先你都有讲过啦，张医生唔好意思啊，因为梁小姐我想讲，阿梁小姐咧头先就话佢每次都行房之后出血啦。但系阿医生，你都有讲过，有阵时可能就系一两次或者耐唔耐一次。咁佢又因为咩事令到佢可能耐唔耐突然间有一两次咁样出血咧？ 咁嗰啲有可能系即系譬如有啲摩擦啊咁损咗都会有嘅。咁、 哦 啊、所以都 OK 嘅。但系你如果真系担心，咪见一见医生。主要都系做个检查，睇下个子宫颈有冇啲咩问题咯。 系冇错，呢、這个都紧要啊吓，系啦。咁系咪有阴道炎嘅时候系都唔应该有性生活咯？嗬、 嗯，咁呢个正常嘅。 系啦，系啦。 但系我哋如果我哋做医治呢个阴道炎嘅时候咧、 嗯， 当尤其是有啲成日翻发嘅时候咧，我哋就唔希望佢因为呢样嘢会影响佢性生活咯。吓、 嗯， 咁、啊、所以我哋就会尽量就唔希望佢、嗯。成日都驚擔驚受怕嘅時候咧，佢、就會變咗 停咗， 就停咗就以後就少噶啦。 係、嗯、啊，我哋聽到個電話係啊， 陳小姐， 係陳小姐， 喂係， 你好陳小姐，請講。 哦係啊，我頭先咧想補充翻咧，話其實 陈小姐，你可唔可以 闩细个 心 机先？ 系啊， 系啊，唔紧要。 陈小姐就系头先咧夹住张纸问我哋问题嗰、那个、 哦， 所以其实就系咧所有听众们，你直接打电话嚟同医生倾，最直接嘅沟通。 系啊，你讲啊，你讲，补充下。 我唔想啲人知道咁样。 诶、冇人知道你叫陈小姐嘅， 唔系发生容易俾。 唔系，你讲啊，你讲， 你 讲嘅情景系。 因为咧，我意思系话咧，我都唔会话坐落翅板嗰度嘅。咁、但系咧，系我系话呢排咧成日冚翅板啊嘛。咁、如果我系搵只手包住纸巾，咁、样揭起块翅板，然后再小便，咁我惊嗨到自己。即嗰个私处啦，咁会唔会咁样令到自己发炎啊？因为我觉得，因为咁样咧，我觉得呢两日咧有啲黄色分泌物咯。 哦，你唔好用嗰张揭起厕所板嘅厕纸。 唔系啊，唔系，梗系唔系啦。 唔系佢意思即系弹完啲水上去嘅时候，惊啲水弹翻落去佢坐嗰个原形位， 佢唔坐嘅，佢唔坐嘅， 系啊。 咁系咩？ 唔系都唔系啊，即系揭起完。揭起塊板，然後掉咗嗰張廁紙，然後咧就去拖嚟。咁即因為隻手可能驚揭起塊板，嗰張掂到揭起塊板張廁紙，驚隻手會惹到啲菌咁樣。咁因為有人就同我講過話咁你隻手。 揾就算揾紙巾唔直接接觸就咁揭起佢，都唔代表咩啲嗰啲咩微生物唔會唔會走喺隻手嗰度，咩空氣又有，唔知邊度又有。 嗱，你即係要請阿張醫生解答，我覺得好恐慌喎、 啊。其實就誒唔使咁恐慌嘅，因為頭先我都講過，即係如果你話喺個廁所板度咁樣嗨嗨而 嘢嘢， 即係感染到呢啲細菌咧，就好細機會，即係基本上係應該唔會嘅。咁所以就誒，我覺得你就咁，如果抹一抹先坐落去，咁甚至乎你話唔坐落去嘅話咧，咁應該咧就唔會話感染到任何嘅嘢嘅，咁、你就需要擔心嘅。咁、最緊要頭先我都講過好多次啦，你係唔係有發炎咧？係主要都係陰道嘅環境變化啦、因為陰道本身咧係有細菌，佢同你共存，大家好開心咁共存咧係冇問題嘅、但係最緊要就係嗰個陰道變化咧，就會有呢、這個發炎㗎啦。咁所以咧就最緊要就令到自己陰道全化，好似有我頭先講啊，頭先冇傾嘅，但係有啲人咧嗰、個陰道嘅環境啊嘛， 啊 環境咁，所以咧有啲人譬如持續有啲咁咧。有啲時候我哋都會睇下佢有冇食煙啊嗰啲習慣咯，嗰、啲都會有影響 嘅。 嗰、 飲酒咧， 嗰、飲酒就冇咁 緊要， 但係食煙就會影響嗰個陰道嗰、那個抵抗力，即係一個普通嘅抵抗力。咁所以你變咗有陣時候我哋真係要逐樣睇下有啲咩原因影響嗰、那個。 但係小姐好中意乾淨嘅，我知道。聽得 出啊！如果隻手你唔乾淨，就算隻手。冇隔住廁紙 會嗨到 嚇，因為有啲人話你整厚啲咯，張廁紙 唔需要咁擔心嘅。我覺得你陳小姐，即係你 如果隻手萬一唔係掂個廁板，如果掂到其他嘢，可能做完一日嘢啦，跟住冇洗手去拖，咁會影響。 咁你咁我唔知你掂到啲咩啦，咁你最緊要去之前洗手啦，或者搵啲消毒藥水洗下先囉，係囉。 反而會影響到如果隻手掂過其他嘢。 係啦，你咪洗乾淨隻手先去廁所囉， 噴咗酒精先啦隻手。 噴啲酒精先啦。 咁唔需要咁擔心。 係啦，因為話如果隻手掂到廁板都唔會咁，原理上係咪。 咁點解你有啲黃色分泌物係咪呀，你有咩想其實想問呢樣嘢。 係咪即隻手如果掂到其他嘢即都唔会引致啦，即系如果掂到厕板都唔会， 应该 手如果去拖嚟之前唔下下洗手都唔会引致。 其实我觉得如果陈小姐你紧张嘅话咧，你可以开完厕板先搽酒精，你先去洗手咁咪得咯。 系啊，唔使咁紧张，真系唔好自己吓自己。多谢你，多谢晒。 拜拜。 咁饮水饮得少会唔会噶？ 饮水饮得少系尿道炎定阴道炎啊？ 又唔会影响阴道炎嘅，系 即系唔会有黄色分泌。 系啊系啊系啊，有啲乜嘢情况咧？阿陈小姐，我相信你去揾医生咧，佢应该可以详细解答。 我未试过咁样，我就系因为咁啱。 咁更加 就系更加要即刻揾下睇下。 系咯，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好啊， 拜 拜。 系啊吓，就系紧张啲嘅嗱，所以就有两个情形。一系就好紧张，好似陈小姐咁样啦，咁就可能即系，哎呀，我想快啲睇。一系咧就系懒闲咁， 系啊， 哎呀，有 沤三五七年先揾医生啦，咁系啊。咁啊，其实我想问下医生，快速嘅，其实阴道炎同埋呢个嘅尿道炎最大嘅分别系啲乜嘢咧？ 分別最嗰、那個你講個徵兆啊嘛，即係個徵兆就係、陰道炎我頭先講咗啦，尿道炎通常就係小便會有赤痛啦，小便頻啦，小便有血啦，或者有陣時個下腹有少少痛咯，咁所以係有少少唔同嘅。 嗱、所以其實咧頭先咧醫生都講咗啦，有兩個唔同嘅分別嘅，大家可以仔細去再參考下，係咪啲有咩事？如果再嚴重啲嘅話，要尋求專業嘅人士，即係醫生去幫助。 多謝曬張醫生， 唔好客氣， 拜拜， 拜拜。 十一點半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4宗是本地感染。西营盘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47宗个案，累计64宗。患者包括7名员工、50名顾客和7名密切接触者。 另外初步阳性个案有20多宗，当中好多同呢个健身中心群组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 ：，Ursus Fitness 出现严重爆发，唔希望系第五波疫情嘅开始。当局正系尽力控制，会发出强制检测公告。全港健身室员工需要喺今个月14日或之前接受检测。张竹君又呼吁近日曾经到过港岛区健身中心的人士要留意身体状况，尽可能接受检测。健身中心出现感染群组，政府再收紧感染防感染措施，任何人身处健身中心大部分时间都要佩戴口罩等。有专家形容事件好似跳舞群组翻版，担心健身中心出现疫情爆发，会否埋下疫情第五波的先兆。有医生表示，如果有另一间健身中心出现感染群组，当局应该考虑要求所有健身中心暂时停业。有业界人士说，曾经听闻有健身中心没有遵守政府规定，担心业界受到牵连，要再度关闭。警方联同渔护处下昼在大埔林村新屋仔一间村屋检获60只鹦鹉，拘捕一名44岁男子同一名46岁女子，涉嫌管有濒危物种，两人正被扣查。检获的鹦鹉交由渔护处处理。警方说有关地方环境状态良好，有33只动物是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附表中列明的濒危物种，包括非洲灰鹦鹉、大陆金刚鹦鹉和蓝黄金刚鹦鹉等。泰国推迟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接种工作。总理巴育原定今日主持接种计划的仪式，但已经取消。当局的顾问指出，阿斯利康疫苗质素良好，但一些国家暂停注射，泰国也同样暂停。不过卫生部官员就说，泰国获得疫苗的批次有别于欧洲国家，又指血栓问题在亚洲人身上并不普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590点，升1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1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9.1，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3，人民币6.509，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5.81美元，卖出1,706.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19至24度，初时吹微风，同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东风渐转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中至后期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薄雾。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中文歌曲龙虎榜 伴奏正选， 如果不做歌手， 他会是。已从前学你，过管黑暗，这刻已说纷飞，然而在 由阿菲执到自己嘅 MV， 呼应 Wyman 关于平衡时空嘅呢份歌词，将心目中不同平衡空间嘅自己，例如艺术家啦、新婚人妻等等，呈现喺 MV 当中。 命运路线兜兜转转，该登上那班机。 作曲 Aga， 填词黄伟文，编曲 Yusuke Hatano， 监制舒文，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殿军位置，薛凯琪《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次敏感时刻的敏感人物嘉宾有冥想心灵治疗导师李影晴。 冲凉或者是去厕所的时候呢，特别多灵感的。 是啊，有人跟我说我因为水旺我，所以我就是 可能是就是因为呢，当你在那一个安静享受自己身体的触觉，或者去感受你的呼吸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达到那种直觉呢，是会更加准。 星期一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 彭晴、莫莉敏感时刻里面的敏感人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彭晴、莫莉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夜游郑公子。 咦，郑公子呢期又去咗边度嚟啊？ 今晚带我哋边度玩呢？ 行程 嗨，莫莉， 系又到礼拜五嘅郑公子时间啦，当然有郑公子喺度， 系啊，夜游郑公子， 大家好， 系啦，咁就即系郑公子咧，真系成日去 business trip 啦，知道你即系叫做咩咧，工作时工作， 游戏时游戏嘅， 系啊， 系，咁今次 通常都中意摆埋一齐一个 trip， 因为系需要减压噶嘛，有阵时减完压之后咧，先能够令到你諗到更好的方式去做生意， 工作有动力啊！嗱，听住啊，知唔知啊？ 系咯，所以大家如果请假放假嘅话，唔好再话唔俾咁样。 所以我喺公司做嘢，我从来冇请假嘅，从来都冇请假。 系啊，但系出 好多年都冇。 出到去做嘢就要玩尽啲，系嘛？ 但系今次咧，你带我哋去嘅地方，系真系度假天堂嚟嘅。咁你系在做嘢，在家度假，定系今次真系纯粹度假呢？ 我今次都依然是半做嘢半去度假， 这个地方是泰国。 泰国 冇错，大家其实香港人都真系超级熟悉啦， 有另一个乡下咁啊。 应该而家呢一喺度讲泰国嘅时候，有好多嘅听众觉得，哎呀，几时可以再去？ 系啊，买个椰青饮下，当去咗嘅。 无论系男嘅女嘅都真 系 好，细路仔都好希望。 系啊。 讲得好有， 咁但我想话讲翻今次呢个经历咧，即系比较系我比较后生嘅时候，啱啱出咗嚟去即系所谓 做嘢 啊，做嘢啊，去见识啊，一段比较初段嘅时间啦，都未系好知呢个世界系点样嘅。咁所以我记得嗰一次咧， 你知世界系点已经去泰国？ 咁实要生意要去到泰国做啊嘛， 初体验系 啊，你都去好多次啦泰国， 但我嗰啲唔同你 嘅，咁我唔知啊。 下次你去泰国，听下郑公子今晚点讲，可能有啲体验系啊。 唔系，我今次其实想 start with 呢次泰国嗰个经历咧，就系比较即系初出茅庐嘅时候，未系好知世情。亦都嗰陣時候比較單純一啲，我記得嗰次咧我去到我都 set up 咗喺一間五星級酒店啦，咁係好近呢、這、一個四面佛嗰邊嘅。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呢間酒店都算比較新開啊。咁我記得嗰次就係、我想試下呢間新嘅啊，會唔會好啲咧咁樣？咁嗰次去到嘅時候，當然又係首先要做嘢先啦。我永遠都擺做嘢係第一位， 好緊要啊！做嘢 做咗嘢先嘅。咁但係跟住咧，夜晚我記得 嗰次我記得係去到第二晚啦，已經連續做咗兩日嘢，其實嗰次幾辛苦嘅。咁跟住所以到第二晚咧，真係同啲喺嗰邊招待我嘅人食完飯之後，我話其實我真係今次有啲攰。咁我想我翻房唞下就 OK 啦。我哋 千祈唔好帶佢去玩啦。 咁所以咧，我就話：，我今晚自己翻上房，我唞一唞，我聽日先朝頭早再見面啦。咁樣，咁所以我就翻咗上房。咁我記得咧，翻咗上房嘅時候，嗰晚咧，我就覺得真係有啲攰，我亦都真係瞌咗一陣嘅。瞌咗我諗我記得係 around 個零鐘啦，跟住又扎醒咗。因為嗰陣時我都比較偏真係一個夜生活嘅，所以其實亦都真係太中意呢種夜。 你兩點鐘仲下場嘅，係玩完一個場到另一個場，係咪 啊？係啊，所以反而你扎醒咗之後精神咗。 唔係，當然啦，扎醒咗嘅時候就覺得囉攣有咩好做咧？咁我就記得嗰陣時候但又已經同咗啲人講話，你唔好理我啦，咁變咗而家好似孤兒咁樣，點算咧？咁樣。 自己落街咯， 唔係咁當然自己落街係可以嘅，但係始終因為咧嗰一刻我自己都係覺得，自己落去又唔知去邊度好，咁啊 的士司 又揾的士係咪？嗰陣時未發生揾的士事件啊嘛， 但係其實嗰度有好多鋪頭都係按摩啊、揼骨嗰啲㗎。我試過一次都自己走咗落去揼骨啦，係咯， 唔係，但係咧我自己嗰陣時應該咁講，我不嬲有啲潔癖嘅，咁所以咧你話我就咁喺條街度揾個地方咧，我自己覺得我唔想啦，咁但係亦都當然我有諗到，嚟到泰國梗係不如揼下骨啦，咁我亦都住喺間酒店，佢哋其實通常都有，咁所以我記得咧我就打電話落去個 concierge 嗰度咧，我就話我想想話仲有冇按摩啊咁樣，咁但係咧嗰陣時其實未到半夜嘅，嗰陣時其實 around 十一點幾嘅啫， 你應該有最後一關嘅喎， 係啦，咁十一點幾，咁跟住咧嗰個 concierge 就同我講但係我哋咧其實嗰度個 spa 咧就嚟收嘅，咁不過如果你都仲係想嘅話，我可以叫上房嗰度幫你按啦，咁我就諗。OK 啊，咁喺自己房度按下都叫做有啲嘢啊啫，咁啊好啊，咁我咁你帮我安排啦，咁样，咁好，我咁个 concierge 话，咁我安排下先，跟住我安排到嘅时候咧，我就打翻电话俾你，咁样，咁 OK 咁样，咁过咗一阵咧，咁我电话响，跟住我 pick up， 咁当然就系嗰、那个接待员啦，咁啊接待员就同我，想 同你按摩，安排咗个男按摩师， 唔系。在这个时间呢，跟着他就问我，他说你想按摩是男定女啊？ 是的就问你男定女。 咁我梗係女啦。即係佢喺嗰刻嘅时候，我都仲未去到即係成日去按摩呢，会感受到其实最紧要系最紧要呢系按摩师按得好唔好啫，其实男定女冇乜所谓。但係喺嗰刻呢我未去到嗰个位。我嗰刻仲系諗緊点得我嘅点都要女士好啲咁样。咁所以话咁女仔啦，咁跟住佢又问我喺嗰刻咧，我答完佢咧之后咧，我都仲未发觉有啲咩疑团喺度。佢话咁你要唔要靓噶？ 咁梗系要啦。 咁啊，我 exactly 咁啊，梗系要啦。你敢问到 exactly， 即系喺嗰一刻咧。我即係其實即 係嗰刻 我 自然 反應喎，咁梗係靚就最好啦，係咪先？ 通常只係問你大力啲定細力啲嘅啫，點解會問靚定唔靚嘅咧 ？Exactly， 我仲要我要講多次啊，呢個一個五星級酒店，我咁啊答咗佢啦，正如晴晴一樣，咁梗係要靚啦，有得俾我揀嘅，梗係要靚啦，咁啊 ，OK。咁安間安排咗再打俾你，又安排又打俾我，跟住過咗一陣咧，咁佢又打翻嚟就OK 啊，我幫你安排咗，你大概半個鐘頭嘅到，半個鐘頭到啊，哇係啊， 沖個涼先啦， 係啦，咁啊跟住咁我等啦，跟住過咗大概真係 around 半個鐘到啦，咁叮噹咁就 OK， 叮噹咁我開門啦 ，massage，massage，massage， 咁我係，咁啊跟住咁啊 OK， 咁啊入咗嚟一個女士， 靚女嚟嘅。 首先我想讲啊，好彩讲我话要靓啫。如果我讲话冇所谓，我唔知会嚟咗一个咩嘅女士，因为佢入嚟嗰个咧都唔系咁靓，都真系哇。不过都系嗰句啊， 好有人生经验。 喺嗰刻咧，我冇任何邪念啊， 因为只系揼骨啫， 我真系谂嘅啫， 你攰啊嘛，系。 咁啊，跟住咁啊好啦，佢話哦，咁好啊，你可以瞓喺張牀度啊，跟住鋪啊，剩啊，剩啊，跟住就問我啊，你需唔需要 oil 揼骨啊？咁啊，哦，都好啊， 係啊，推油啦， 推油啦咁啊，咁啊，當然啲燈咧，你又會熄暗咗啊，佢幫你校暗咗啊，跟住喺度on啊 on 啊 on 啊，咁啊有時講其實傾幾句偈啊，咁啊首先喺度按背脊先，喺度按背脊，按。 手勢 OK 嘅， 手勢其實好一般。 哦， 但你又要咁講，你喺嗰刻都已經 好過冇啦， 係啦， 大家都有經過呢啲經歷㗎啦，無論男定女都係。 係啊， 去到嗰刻是但啦，只在俾人摸下啫， 最多唔夠你大力啲咁樣嘅啫，係啊，算數。 咁啊喺度按我肩，按完我肩啊，按我條腰，咁啊越按越低，跟住按下我只腳咁樣。咁啊當然其實我有著住條底褲嘅。 啊哈。 咁啊，一路喺度按，咁啊按到我大腿，即系背咧，大腿背个 hamstring 嗰度啦吓。跟住佢就同我讲啊，佢话啊，其实你介唔介意咧？你除咗 条裤系啊， 佢话即系按得会好啲， 按 pat pat 咁样系啦。 咁啊，哦 ，OK 啊， 都感觉似真啦。因为平时我哋去按， 我哋按摩都系噶， 都我哋换衫噶嘛，又系都舒服啲噶嘛，咁正常啦。 绝对冇问题。 但我冇试过除裤，都系拉开就。莫莉，你试过？ 我换晒 好明显 嘅衫。 我原来你专去嗰啲揼骨嗰啲地方咧，系唔使着衫又唔使着。 唔系啊，佢会俾一套衫你换噶啦，我就拣嗰啲咯。 但我未试过除裤咯，但系都话啦。 咁我嗰刻我觉得好 innocent， 觉得冇问题啊，系咪先？暂时亦都冇乜 Q 区啦。咁啊，跟住咁啊，除咗条裤啦，咁啊，继续跟住开始按啦，按个鼓啊，按个鼓，鼓，跟住按啦，按我啲内侧嘅大腿啊，越按就越想，我就即系突然间有个黑，之后突然嗰个黑，我 即刻醒晒啦，个人 即刻嗰下嘢系，梗系有醒到啦， 真系醒啦， 要锁起 啊，因为真系一个大动物咁样啊嘛，系咪先？即系我哋男人人生有几可会有人，除咗我自己之外，系咪先 ？I know he's tired too 啦。 Hi massage OK OK。 啊，晴晴你真系扮得几似。 我好中意睇。 啲特登都就而家都听完你讲嗰句，我都扯翻我去当其时嗰时间。跟住话吓，我 no need。跟住话啊 ，it's okay。跟住话 no need。 我知道，其實因為通常都係 no need no need 就即係 yes。 唔係嗰刻咪感覺咯，好似真係去翻細路仔嘅時候，有咩啲有咩啲，有咩啲係咪其實即係等於 出 力啲咧，即係咪？ 咁你點樣叫停佢啊，大佬？ 喺嗰刻我真係有 撳住佢， 我即係我直頭彈咗起身。 嗯， 哦，我真係彈咗起身，我覺得我喂。真系唔需要啊！ 系哇，special massage 啊！唔系咁就哦 ，good ending，happy ending。哦 ，no need。因为最主要因为咧，即系嗰一刻，我觉得我系冇嗰个心理准备。 系系。 但系 suppose 咧，以我哋男性嚟讲咧，即系如果突然间有惊喜，我哋冇所谓噶嘛。但系真系可能因为嗰一刻咧。雖然那個接待員話比個靚啲嘅我，但係都真係唔係 嘅，有啲貨不對辦。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嗰刻我完全冇用，冇用。 真 係 純粹 按摩 啦， 係咪？ 係咁，所以嗌停咗，大家就成件事完啦。 嗌停咗之後咧，其實佢好敷衍就完咗件事啦。 哦， 不過呢啲又係我諗有聽眾係男士嘅，都一定有嘗試過喺泰國呢啲咁樣嘅經歷嘅。 你講得啱啊！我有個朋友佢唔係喺泰國，佢喺韓國。 點解係點噶？ 咪又係咁樣，即係又係 就敷衍啦。之後就。 佢其實又係冇嗌到，即係冇遇到有咁嘅情形發生嘅。佢就唔係擰轉，佢就唔係趴喺度添。佢趴完之後反轉面，跟住然之後咧，即係佢哋好直接嘅韓國嗰度就已經一手咁樣，就捉住 大動物， 而捉住大動物，然之後就哇！ 但唔係我想話咧， 跟住然之後佢仲要點咧？一反住佢之後，攞條毛巾遮住， 真係好直接喎、 啊！真係好直接嘅。 我曾經都有同呢個韓國人 dating 過，都未 去到咁直接， 未感受到咁直接嘅對待。 係啊，不過我諗你啲經驗真係可能好多男人都試過。 係啊， 一定即係尤其是我覺得喺泰國咧，咁亦都當然我哋都有喺泰國玩，所以我亦都好明白其實呢樣嘢咧。即但系当其时我都做话啱啱出嚟冇几耐， 系系 未有好多嘅经验，亦都谂住喂呢间系一间五星级酒店，系、 啊、 叫你五星级酒店去安排嘛，唔系我打电话去搵呢个人啊嘛，所以完全冇谂过， 系 好我真系 好 innocent 嗰阵时真系 比较 innocent。 咁你之后去泰国嘅时候再按摩会唔会有恐惧咧？或者都会讲清楚晒咧？ 之后去泰国就明去按摩啦， 就明白， 完全冇惊喜啦。 但系你今晚讲起呢件事咧啊，即系我你问翻阿郑公子嘅，即系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咧、你会点样再处理翻当刻嘅情形？ 我会绝对都系咁样，因为真系啃唔落噶。 咁應該都真係我哋玩想像到個畫面啊，都真係幾唔靚嘅。 妈的不宅，但我爱吃东洋，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可不卡，你是什么卡？萨瓦迪卡，就算是 A 卡，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港女，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轻快。但是我不太会说台，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奶。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天天每天都精彩。 你去泰國 都唔明點解冇鄭公子嘅經歷嘅。 哦，不過係面啊 ，sorry， 留翻俾你，留翻俾大家。 搞到我都好想泰國啊！ 咁梗係啦，我諗而家大家都想啦，呢、這個我哋香港人嘅第二故鄉之一啊嘛，係咪啊？ 係啊，咁啊，雖然未必去到啦，但係暫時聽住呢首好似泰文，但係大家又聽得明嘅歌。 哇，郭明志啊嚇！ 係泰國情歌，拜拜。 拜拜